舒雅的第六感。 我的心曾乘着风网，自由穿行梦想里啊，我沉默的祈祷啊，感受着你的光芒。 此刻这一番的宁静，是因为你在心里。那些烦恼来自有时候的迟疑，我曾经寂寞漂泊在这茫茫人海里，向往的你却一直在这里。是因为你在心里，那些烦恼来自有时候的迟疑，我曾经寂寞漂泊在这茫茫人海里，如此向往的你却一直在这里。青春美心曾乘着风啊，